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而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集我哋要介绍嘅呢一位作家咧，佢主张盲读，同我哋节目嗰个风格啦、理念啦，都系不谋而合嘅。佢更加主张慢写嘅，佢每一日咧嘅创作咧系限于30至50字，一部作品咧佢系要花几年时间先至会完成嘅。 我谂有时更加少添啊，冇30至50字添啊。如果其实日日写30至50字，年复一年咁样都写得几多？不过头先你讲嘅话，我哋节目咧讲到我哋节目嘅理念啦，系应该话系我哋节目啱啱开头嘅时候嗰个理念，推广呢个慢读啦，即系慢活啊。不过好似做做下之后咧，我听到有啲听众嘅意见啦，就话我哋都系越做越快啦，可能太多好书要讲啦，或者揀嘅书都有翻咁长一长度啊，去到后嚟，咁所以咧一个节目只系讲一篇短篇啊、一首诗啊嗰种嘅经验咧，就比较少咗啲啦。有人中意，有人觉得慢啲会好啲。咁我哋尽量调节下啦。不过今次咧介绍嘅呢本书咧，就真系好似李秋婷所讲啦，就系、打正旗号，必须要慢读嘅。咁我哋尽力去配合翻作者黄文卿所提倡嘅，希望佢嘅读者咧每次咧就系、一个钟头就读1000字左右好啦，咁大家谂下，就系、1000字就2张500字嘅原稿纸啫，读一个钟头，咁然后咧每日最多系2小时嘅啫，即系你最多读2000字。就要放低呢本书㗎啦。咁我觉得都几似食药即係医生处方嚟啦，即係每次2粒，一日唔好多过4次啊。但係佢係有意义嘅。咁我哋讲緊嘅就係被誉为20世纪里面最重要嘅一本中文小说之一，就係、黄文卿嘅家变。家变呢一本小说啦，佢好似头先所讲啦，唔单止主张慢读，佢亦都写咗7年。咁所以呢都系一个慢写嘅作品。咁如果大家之前亦都有睇过一个系列，即是关于作家的纪录片，在岛聚写作里面，其中有一集都是讲黄文卿的，里面有很珍贵的一个片段，就是用那些好像夜摄的摄影机去拍黄文卿在家里面是怎样在深夜里面写作，那个印象我是很深刻的，就是写到我觉得他那支原子笔或者是墨水笔是会不用得的了，第二朝早就是会断的，因为他是真的力透纸背，就是纸面上咁嘅意思啦，就係会好大力咁样去啄落嗰张纸度啊，喺个台里面呢好用力咁样写每个字啊，刮下呢个纸张啊，咁样然之后呢爆发出嗰个文学嘅力量，到今日佢都係咁样写作嘅。我哋睇家变嘅时候呢，如果係有仔细嘅慢读呢，其实都读到呢一种爆发力嘅，我觉得。有时可能係一种沉静中嘅爆发力啦，写景里面好似係好宁静，但其实係风雨欲来嘅一种爆发力啦，又或者係真正嘅闹交争吵嘅场面下嗰种嘅爆发力。个书名已经系好爆发㗎啦，咁就系家变。如果年龄比较大嘅好似我咁嘅读者呢，可能会记得以前好似喺香港有套电视剧呢，都系用呢一个名㗎。 听闻佢系知道呢本书咁出名之后用呢个名嚟做个电视剧嘅名。 係啦，佢可以做一个电视长剧嘅剧名啦，咁就系家变。咁但系乜嘢叫做家变呢？家庭呢个组织喺人类文明社会里面系一个好长嘅历史㗎。遇到乜嘢冲击，家呢个制度系会改变崩溃，甚至乎系一去不返呢？就系呢本小说想我哋去思考嘅问题啦。虽然头先讲过家变系20世纪好重要嘅一部中文小说啦，作者亦都系花尽心力去写嘅作品，但系呢其实佢真系唔系咁容易读嘅一本书嚟㗎。唔容易读有两个层面，一个呢比较多人讲嘅，就系话佢文字上呢为咗令你慢读，帮助你慢读，佢写得特别好似吉屈牛牙一啲，就系、 棘口一啲啊，或者唔係一啲好順嘅立論立理，已經知道個句子講咩，你要慢慢逐個字拆解翻嗰個語法嘅主語係乜嘢啊，咁我哋先會睇得明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個花少少時間咧都可以克服到嘅。我自己睇家變嘅經驗咧，就係以前讀嘅時候，我覺得最難接受咧，係反而嗰種毫不掩飾嘅不孝嘅情节，咁呢个不孝咧，又唔系话去到啲道德上边有超越嘅问题，即系唔系话弑父啊嗰种嘅不孝嘅。但系小说里边经常好轻易就出现个仔大声咁样赶阿妈走啊，叫佢食饭嘅时候，佢就会话听唔到我读紧书嘅咩吓？每次打断我，粗声粗气咁样对父母啦，或者系一种打心底嘅对自己嘅上一代嘅不满。失望呢，我觉得唔系咁容易接受嘅。好多嘅评论啦，讲到家变嘅时候呢，集中引录嘅啲例子呢，都系呢种情节，就系嗰个仔啦，范晔呢对父母嘅好多嘅冲突。咁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呢本书呢，就系、是、唉，已经快乐嘅家庭系咁难得啦，做乜仲要睇一本小说呢，就系睇咁多家庭纠纷呢咁样。咁所以呢，当年咧系真系应付咗我需要睇呢本家变嘅要求之后咧，我就冇乜重睇吓，或者唔系一本我成日想拎翻嚟回味嘅书咁样。咁、但系为咗要遇见翻呢本书啦，做呢个遇见文学嘅时候咧，我都几多谢听众令我哋有机会咧去令我再睇呢本书啦。系边个听众介绍咧？ 多谢听众 Carmen To 先前咧参加咗我哋嘅一个活动啦，叫直着点书说。咁咧佢就话咧，黄文卿教授是他读这个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时候的老师来的，也是他很尊敬的老师、所以他希望有更加多人可以认识到他的作品。 嗯，咁呢个都好正路嘅，一个值得推荐嘅重要嘅小说啦。咁好多谢佢呢，另外再有机会再读家变。咁再读嘅时候呢，我发现第一，原来我哋成日讲家变里面嘅重点儿子嘅不孝呢，佢仲有好重要嘅另一面，就係父母令到子女嘅失望。即係我哋成日都觉得孝係天然嘅与生俱来嘅人应该有嘅品质，做到就最好啦，或者係做到几多得几多啦。咁、但係呢，我哋好少去问个条件嘅，即係话其实孝顺使唔使有啲条件先要孝顺呢？即係话你嘅父母要做啲乜嘢你先要孝顺呢？还是孝顺应该与生俱来就系无条件呢？一般我哋觉得应该无条件嘅。咁但係家变呢，其实有好重要嘅部分呢，就係讲緊其实一个儿子点解会咁烦躁呢？佢唔系一出世嘅时候就会对父母咁粗声粗气㗎嘛。无论你个教养系几咁有问题，都本身一个小孩仔未必会咁。一个家庭亦都唔会系毫无快乐嘅时候㗎。咁所以点解个家会变呢？或者系个父母系点样日复一日渐渐喺自己嘅问题里面被淹没，然之后令到仔女失望呢？咁呢个系第一点。即系我再睇嘅时候发现啊，原来家变唔系淨系讲一个不孝儿子嘅划时代嘅一个震撼嘅故事，亦都有讲到父母嗰边。咁其次呢，就系、我又以为好多系冲突啦，即系话成日都觉得系家嘈屋闭嘅一个小说嚟嘅。但后尾再睇呢，就唔系喎，其实可能我忽略咗好多喺家变里面其实有嘅好细致嘅写景啦，风吹过树嘅声音啊，云啊嘅移动啊，喺台湾嘅夏天嗰啲屋企前嘅竹篱笆啊等等啦，都话俾我哋听，其实个家唔系天生就人人都会遇到呢啲问题吓。虽然我哋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但系其实每个家庭先天都系一个大家有共同嘅良好嘅意愿啦、理想先会组织一个家庭嘅。点解佢会改变呢？呢个又系第二个吓，即系我喺通过呢啲文学嘅描写嘅时候咧，会谂嘅问题。所以家变，我觉得佢唔系咁简单。我哋一般觉得，佢好超前呢个时代咁样咧，大胆真实咁样写出年青人嘅反叛咁简单，或者系所谓嘅推翻呢个儒家文化里面嘅父慈子孝啊，呢啲咁样嘅大口号之下咧，即系喺文学上边咧，我觉得佢真系透过文字啦，譬如我头先讲嘅一个优美嘅写景啦，或者系喺人物塑造上边，喺父母方面嘅对照咧，真系会令我哋深入一啲去检视、反省，究竟家系一样乜嘢，系唔系 再是我们很需要的一样东西。讲到这里，或者我们听一听这个真实的片段先，就是家变的开场的第一段。家变是怎样开始呢？是由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开始，就是有一天父亲都没有换到去街衫，穿着一条睡裤而已，那我和拖鞋木屐推开家的竹篱笆离开了家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听一听这个家变的开头的片段。 A， 一个多风的下午，一位满面愁容的老人将一扇篱门轻轻掩上后，向篱后的屋宅投了最后一眼，便转身放步离去。他直未再转头，直走到巷底后转弯不见。篱围是间疏的竹竿，透现一座生满败子草穗的园子，后面立着一堂前院一排玻璃活门的木质日式住宅。这堂房屋已甚古旧，显露出居住的人已许久未整饰它。木板的颜色已变成暗黑，房屋的前右侧有一口洋灰槽，是作堆放消防沙用的，现在已废弃不用。房屋的正中间，一扇活门前伸出极侧的三级台阶，街上凌乱放着木里、拖鞋、旧皮鞋。台阶上的门独一的另装上一面纱门，活门的玻璃已许久未洗，而其中有几块是木板剃制的，由于长久没人料理，屋檐下和门楣间牵结许多蜘蛛网络。 B， 你看到爸爸了没有？ 无回答。 你看到爸爸了吗？ 片响后他再问。他白面似的细发下忧伤的眼睛注望过来，他抬起头把书放下。 你进来问过三次了，他怎么了？谁看到他没有？我是我，他是他，根本拉不上关系。我饭吃多了，管到他人到哪里？ 他的脸清渠尽瘦，在鼻梁的左边颊上有一颗醒目的黑点，他的黑发浓重地斜斜遮住他苍白额面的上半，他的目光这时泄露仇恨的光闪，他捡起镜脚张开的眼镜戴上。 刚刚听过咧，系黄文兴啊呢位台湾嘅作家嘅小说啊《家变》嘅一个开场啊。其实对我嚟讲咧，呢个开场咧都有啲悬疑性 嘅。系啊，佢嘅悬疑性唔在于话有个人离开咗屋企离家出走咁简单嘅情节嘅悬疑，就是我哋头先讲嘅慢读，即系话佢好仔细咁样描写下呢个父亲好缓慢咁样离开咗一个佢自己组织嘅或者系生活咗咁多年嘅屋企，其实佢背后一定有一个好长嘅故事吓，或者系好多好多层嘅原因。咁但系佢喺呢个描述里边咧，系毫不解释咁样啦，冇人知道点解爸爸就唔见咗啦嘅开端咧，引我哋去思考究竟家系一样点样可以随意摆低喺身后，还是系好难去割舍嘅一件事咧？喺呢个片段里边咧，除此之外，我哋仲可以见到妈妈出场啦吓，就系、是、妈妈发现咗唔见咗呢个父亲嘅时候，去问佢仔啦，咁然后个仔嘅不耐烦啦吓，就觉得父亲嘢关我咩？事咧，嗰种嘅冲突咧，已经喺开头嘅几百字咧吓，已经呈现咗俾我哋睇家变系点样开始啦。咁如果我哋睇晒成本小说嘅，当然知道啦吓，喺爸爸离开屋企之前咧，其实佢已经有一段短嘅时间咧，受到一个如果我哋今日用社工角度去睇咧吓，就系、是、可以话系老人虐待嘅经验嘅吓，即系譬如个仔会成日好嫌弃佢啊吓，或者系喺屋企里边会 冇耐性啊，系啦，对于佢哋嘅提问觉得啊咁样都唔知噶咁， 系啦，即系觉得佢系一个多余嘅人咁样，但系我觉得。再重要的就是他不是将这个问题好像一个社会个案的档案打开给你看一下，看看这个家几惨啊，或者有这么多问题，而是他很精确地用一个语言的节奏 情节嘅结构咧，去话俾我哋听，其实家变嘅好多个层面，爸爸推门而走系一个层面，妈妈嘅追问，儿子嘅顶撞系另一个层面。但系更重要就系话喺嗰晚，爸爸夜晚都冇翻到屋企啦。咁个仔瞓觉嘅时候咧，就发咗个梦嘅，就梦见爸爸好似翻嚟咯。咁而且呢个爸爸好似后生咗好多咁，连妈妈都后生埋。佢就问阿爸你去咗边啊？咁唔见咗你嘅咁讲。然后佢爸爸就答咗一句。我去咗灯罩里面啦，咁我自己睇嘅时候觉得好特别嘅吓，即系其实明明系一个梦境吓，唔会咁样答你嘅。你去咗边？我去咗个灯罩里面咯。咁但系喺个儿子嘅反应里面咧，佢觉得好似好合理咁样吓，佢冇追问，佢话哦咁好满意呢个答案，咁就继续问佢。后来佢先发现哦，原来系发梦咁啊醒咗啦。咁但系咧，唔知秋婷有冇咁嘅感觉咧？系有啲似我哋前几集讲到嘅卡夫卡变形记嗰个世界， 有 系啦，就系、 是、异化嘛， 系啦，一个异化嘅。情感的过程啊，就是爸爸的离开呢，其实那个悬疑性或者是一种很突然的家变，那个奇怪的感觉呢，跟他说他走了入个灯罩那里其实是不相上下，都是一件那么奇怪的事，突然间光天化日之下衫都不换咁就离开了家这样。所以我觉得黄文卿的语言呢，他不是只是那些自创新词很怪异啊，或者是写得令人读得来很不顺，有那种现代性的特质。其实佢亦都好真实嘅，即係佢唔系故作新奇咁样寫啲好怪异嘅文风，反而系即係我哋初初睇落去唔似日常生活经验嘅，但係慢慢睇会觉得系更加真实嘅感觉呢，系组织出嚟，最后睇完成本小说，我哋直情觉得个真度系不能逼视嘅，包括系情感上面作为子女嘅下一代。其实或多或少，如果你对你的父母有不满，或者是有失望，有批评的时候，那种感受其实都很惨，我觉得。即是子女的问题就是说，所有的爱都会曾经有希望。失望的时候他怎样去处理呢？他不是纯粹说一种反骨或者是不孝反叛的道德，是这本小说的哗众取宠的地方。我觉得他绝对不是这样，而是他很真实地看待，即是从小说的机理思想啦、主题啦，慢慢去开一个我哋人所共有嘅关于家庭嘅经验。好似头先所讲啦，吓就系第一部分咧，一开始咧佢有个编号噶，就系 A、B、C、D 咁样咧，将唔同嘅段落咧分出嚟。去到讲完 C 吓呢个段落之后咧，突然间就转咗去一二三四嘅呢个编号。咁呢个数字嘅编号咧，其实就系呢个家变嘅主角个仔范业嘅。童年的回忆的部分了，所以呢回忆的部分就用数字1234啦，小说现在的部分呢就用 ABCD 去表达。这个回忆和当下不见了父亲的这个事实的穿插呢，都是这本小说里面很多人细味或者讨论的地方，技巧上有很多可以分析的地方，但是纯粹作为一个读者呢，其实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回忆穿插之后那个更加深刻的效果。我哋不断去諗返点解阿爸而家唔见咗呢，同以前嘅乜嘢有关呢，同啱啱前嗰晚发生嘅事有冇关，前一个月有冇关，甚至乎十几年前当我出世嘅时候係咪已经会种下咗呢个家变嘅因呢。咁喺呢个穿梭嘅时空里面呢，其实我觉得佢係更加认真咁样去面对呢个家变嘅问题。佢可能唔係一个纯粹父子母子夫妇之间冲突嘅结果，而係整个时代，即係呢个背景係一个外省人去到台湾重新生活嘅呢个背景啦，係一代台湾人佢哋嘅父母作为外省的身份来到台湾，那种书尊降贵啊，茫无可以求助的地方，然后外省第二代他们所背负的好像先天的一种缺陷，或者是好像故乡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啊，那种的迷茫呢，都一并这样呢，在这个家变的故事里面呢，我们觉得好像时代都会发挥一个作用，就是家变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逼到一种生活的焦虑大到一个情况呢，会令到父亲没了父权这样。所以呢在小说里面呢，另一个特色可以说一下，就是它有几段的寻父的广告的。那个寻父广告就跟一般那些 廣告差不多啦，都是比較短的，咁佢就話：自你四月十四日出走，我與母親日夜惦念，望見報後盡速歸返，一切問題當照專意解決，子業。咁呢個就係寫俾父親睇嘅一段尋父嘅廣告啦。咁佢就間中咁樣喺呢一篇小說裏面出現嘅，咁但每次個廣告出現咧，我都會覺得再讀嘅時候有一種感覺，就係無補於事嚇，即係話睇廣告嘅人只係睇到啊，你屋企唔見咗個爸爸，但係呢個就係冰山一角嚇，即係我哋局外人見到嘅只係一面，但係一個家係點樣變嘅咧，係非常之複雜嘅一個問題，複雜到咧係要喺佢回憶裏邊啦嚇，呢個文學嘅對照裏邊咧，我哋先會揾到啲蛛絲馬跡。咁講緊嘅咧就係頭先我講到話佢轉入數字嘅描述裏邊嘅一嗰段咧。咁呢個回憶佢回憶啲咩呢？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就係家變。我初初睇嘅時候覺得好多家庭衝突嘅場面，但係喺回憶部分其實係有非常之温馨嘅場面嘅喎，譬如一開始就係有一個相貌年輕嘅父親啦，牽著小孩嘅手沿街漫步嘅一個場景。咁當然就係家變嘅主角個父子啦嚇，咁然後個仔仔就睇到啊呢個廈門公司、廈門飲冰店呢個地方，咁就係佢故鄉嘅地方。咁但係後來咧就去咗台灣啦，咁有新嘅生活。咁然後就會諗翻佢自己細個病嘅時候啦嚇，一個小朋友病嘅時候，可能都係最依戀父母嘅時候啦。爸爸幫佢買香蕉，應承佢買香蕉啊咁樣。但係咧亦都開始有啲衝突啦，譬如細細個嘅時候，有一次爸爸突然間講咗一句。佢就话：，呢个仔大个都系会大逆不道噶啦，背弃父母呢种人嚟噶啦。咁其实我自己睇嘅时候都唔明嗰个爸点解突然间咁重嘅说话啦，但系都讲咗啦。咁然后个仔咧第一次就系好愤恨吓，好嬲呢个爸爸嘅。但系当时佢只系一个细路仔嚟嘅。咁呢个就系本来有啲好温馨嘅回忆。咁但系有一次就爸爸讲咗呢个仔大个咧就会大逆不道。我都有啲警惕，我覺得即係有時做父母都唔好咁隨便嚇去落一啲判斷。就算你覺得我講下啫，可能講完我希望個仔話唔會㗎，我會好孝順咁，但係其實亦都可能中咗一啲諗法喺佢嘅心裏邊啦。所以呢個回憶咧，我覺得好珍貴嘅地方，佢有好多細節嘅描寫，仲包括譬如話第二段有一段冇人嘅寫景咁樣嚇，風彎了樹。不是風吹彎了樹，是個風彎了樹，即是你可以想到那些大風的情況。他在窗框密閉的室中仍對窗子，背後響着父親與母親的動靜，房中一亮一晦，風把窗外遮護的桂花樹刮開的緣故，枯葉讓颱風橫向吹擦，在桂樹心之間有頭紋絲不動的鳥雀蛾子。在这个片段里面其实就是整个第二段的一段写景。刚才我自己在读的时候都觉得是要慢慢读才会将那个平时很顺的那种中文节奏停顿多一些去细微那个景象的。但是他这些的定镜好像没什么情节发生的描写呢，告诉我们家变其实不是一个突然间好像台风来或者是突发的事情来的，而是几不开心的家都曾经有一些宁静啊，美好的时光。咁好可惜啦，呢、這个家庭咧，似乎就系个经济环境唔系咁好啦，就一路走向下坡，而且咧佢哋嘅问题亦都越嚟越多啦。包括咧，佢爸爸本来由一个法国嘅留学生去到台湾咧，就冇工作啦，咁好多读书人嘅包袱啊，喺仔嘅眼中咧，越嚟越变得冇咗一种尊严，或者系佢开始听到父母都原来会讲粗口嘅，或者要变卖首饰啊，或者系开始打呢个仔啊，或者系一啲无关重要嘅顶撞啊。有一次讲个仔就系唔知点解突然间好想跟妈妈讲嘢，佢讲一句佢就跟一句，咁最后咧爸爸就喐手打佢。再加上佢有一个同父异母嘅二哥嘅故事嘅，呢个二哥咧同佢兄弟之情一般啦，咁喺呢个过程里面，但是二哥亦都反映了父母的一些问题，包括爸爸是不赞成二哥和他的女朋友结婚，认为这个女朋友一方面就是台湾本省人，另一方面就因为他有过做酒家女的经验，尽管二哥说这个女朋友只是为了帮补家计而要这样做的，但是爸爸的封闭性就会很令他觉得不可取。其次又有妈妈的一些小问题，譬如他冤枉 讲洗衫嘅妇人偷咗佢嘅手帕，咁但系到发现原来自己系唔记得嘅时候咧，又话其实我一早都想炒咗佢噶啦，咁因为悭翻啲钱啊嘛，再加上居住环境嘅问题啦，譬如话同邻里之间吓会因为个篱笆嘅小事，妈妈会非常之烦躁啦，又或者系共用洗手间吓嗰啲厕所嘅描写吓，即系话嗰啲乌蝇好似个海咁样吓，即系飞出嚟啊，或者系冲凉嘅时候觉得好唔方便啊等等，呢啲嘅问题咧，我哋会慢慢去堆积咧，好似系一个解释吓家变系点样产生嘅，有时唔系纯粹人嘅关系，仲有啲经济嘅条件啊、压力啦、啊，会令到家会出现变化。慢慢啦，二哥就同爸爸脱离咗父子关系啦，父母嘅存在越嚟越喺屋企变得不重要，爸爸嘅形象咧，譬如嗰个木屐啦吓，磨石到咧已经好扁平啦，又或者系求其就瞓咗一个地板嗰度啊，觉得嗰种父亲形象系失去咗尊严，喺个孝道咧已经好似系荡然无存咁样啦，就系、是、好似有好多经济需要啊，或者系要因应现代需要、西方文化入侵嘅需要咧，而有一啲嘅转变，所以最后就出现咗好似系老人虐待嘅咁样嘅情节啦，令到爸爸出走。咁但系大家好似觉得都系好神秘嘅一件事，唔知点解走咗啦，匆匆两年就咁过去咗啦。咁而去到小说嘅最后，剩翻喺屋企嘅妈妈同埋个仔咧，夜晚食饭啦。咁而呢个儿子咧系觉得啊，妈妈个身体都几好啊吓，要活多20年咧，应该都冇咩问题。咁屋企就好似平平淡淡咁，冇咗父亲，但系生活都继续落去，甚至乎好似会更加平静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本书到今日重睇嘅话，尽管我哋唔系有台湾外省人嘅背景啊，或者系个年代吓已经冇咁艰苦都好啦，但系一个家庭嘅快乐，根据托尔斯泰嘅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开始嘅时候讲啦吓，就话快乐嘅家庭嘅故事咧，大致上都差唔多，但不幸嘅家庭嘅故事咧，真系千百种各种各样嘅情况都有。家变到今日我嚟睇，都觉得系家庭嘅问题咧，系有好多嘅因素吓组成。咁而个人可以做嘅嘢系乜嘢咧？或者系自己嘅经验系点样去言说咧？嗰种真实感啦、零碎啦、不成故事咧，我觉得都系家变嘅特色嚟嘅吓，即系好似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之余，嗰种嘅所琐碎嘅痛苦嘅感受咧，系点样写都写唔完嘅。 嗯，我就喺家变嘅故事结尾嗰一段嗰度咧，我就感受到佢系有一啲似《变形记》 是 就是在那个部分。 是即是卡夫卡那个部分。 是啦是啦。那、其实我看家变的时候呢，我都是跟你当初看的时候一样，都是觉得有点烦躁啦，不耐烦啦，不是很想再看一些这么多争吵啊争拗啊，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很多这些问题，还要再去看的时候，我是为了遇见文学这个节目呢就继续读下去。但我阅读的时候呢，我就越觉得其实它是很好看的，因为我更加懂得欣赏作家黄文卿他写作的手法，即是他用这种 A 和1234的这种两个时空的讲故事的结构来去带出这个家变的故事之外，他都有很多的创新的用字啊、用词啊、注音啊、英文啊的方法，其实对我来讲都是很新鲜的。 是啊，呢啲手法背后呢，佢最终系有个求新求真嘅精神咯，我觉得吓，就系、是、好多人都话家变系写人之未敢写吓，未敢写嘅道德价值啦、不孝啦，或者系好真实嘅，大家都唔敢直接去问嘅吓，就系、是、话本来好好地嘅世界，点解会一去不返啊吓？呢个好令人伤感，但系其实亦都系好值得我哋深思嘅问题。 嗯，咁唔知呢个家变嘅问题可唔可以推到去我哋香港嘅社会问题呢？ 咁就要慢慢再推啦。我希望会有一个唔同嘅结局啦。 嗯，咁今晚同大家介绍咗呢台湾作家黄文卿嘅作品家变啦。咁下个星期日晚嘅8:30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